在眼前像一面玻璃，挡住了你表情，剩下只有脚印。 爱情至今只剩下拥抱，我感觉你想逃，我却放不掉，麻烦你来陪我苦恼。我想爱的我拥有不了，缘分强求谁都受不了，昨天开的花朵今天却谢了，伤心一朵幸福一朵值多少。花季未了你却走了，泪在掉，剩下的绽放回忆里烧，雨情未了，直到天老，也许遗憾才让人生美好。我想忘的早就该忘掉，誓言在昨天已落幕了，有些戏太冗长，难懂难了，不如简单精彩就好。花季未了你却走了，泪在掉，剩下的绽放回忆里烧，花季未了雨情未了，直到天老，也许遗憾才让人生美好。人却散落，风在飘，何时再重逢谁又知道，花季未了天也黑了，分分秒秒相见离别都仍觉得

似这刻炽热明亮。 Thank you.

一盏的街灯。